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小浩，说起来，你最熟悉的音乐会是哪一段呢？我想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的就是耳边的海顿《降 E 大调小号》协奏曲。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永恒的魅力。今天的音乐时光机，我们回到的全部都是小号的世界。演奏、录音可以不断重来，伟大的时刻不会重来。重现历史经典瞬间，永恒的魅力，音乐时光机。色强烈、锐利，极富辉煌感，声音嘹亮、清脆、高亢，具有高度的演奏技巧和丰富的表现力。它也是铜管族当中的高音乐器，既可以奏出嘹亮的号角声，也可以奏出优美而且富有歌唱性的旋律。而且呢，这件乐器使用弱音器以后，可以增加神秘的色彩，这就是小号。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一些著名的小号音乐。这也是因为在我们的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2018新春音乐会上，著名的小号演奏家还有以指挥身份活跃于当今乐坛的尹晓辉将加盟到我们这一次的音乐会当中，也和我们的孩子将会在1月23号到27号在2018新春音乐会集训营当中每天都在一起排练。那像这样的专业，我们所听到的或者是我们所了解到的小号最著名的音乐都会有哪些呢？我们就从海顿的降 E 大调小号协奏曲开始。

永恒的魅力，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小号的音乐，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继续分享经典，我是王卓，明天见。